老鼠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老鼠咪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 唔使食西北风啦，本集系由古惑仔 online 独家赞助。 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牛妹与牛哥没有错啦。 点解会有牛妹嘅？ 但系听牛妹之前咧，一时间 sponsor 关系啊嘛，啊，都要讲 送嘅呢两集， 古惑仔 online 啦， 送嘅呢两集， 即系嗱，其实集集都唔同嘅，我又想又讲分享下啲古惑仔 online 嘅嘢，即系咁多玩咗咁耐啦，即系我做节目咧就做好多啦，我有好多听众。当然啦，你话之前我就唔多啦，咁我好多兴趣出嚟玩啊，出嚟玩，其实为咗乜嘢咧？都系因为我有一个知名度 ，OK， 我有一个战狼嘅知名度 ，OK， 喺古惑仔 online 里边咧，我就冇一个咁嘅知名度，我系由零开始去玩，去认识到一班唔同嘅网友，我会。嗱，我唔係一個大佬啦，係咪先？我跟人嘅群組啦，個團體啦，我跟人哋啦，我自己都冇能力搞個團體啦。我要人幫手幫我打一啲任務啦。咁其實某程度，我覺得喂好開心嘅，即係有時候打一個咁樣嘅遊戲咧。喂，坦白講，玩一個遊戲，你係要乜嘢啫？係咪先？有認同感啊， 係啊， 大家本身都認同。當然有啲網友可能會嘈下交咁，嗰啲玩交嘈下交，我都唔理啦。即係我覺得我哋嗰個團隊咧，同埋我哋玩古惑仔嗰大多數嘅朋友咧，都幾齊心啊，都幾愛護大家，起碼唔會無啦啦就屌你老味啲契仔啦，冚家仔去死啦！好少係咁樣，但唔係代表冇，係少 少咯。 咁其實嗰個友誼嚟講，嗱，我係由零開始建立嘅，即係我冇用任何。因为我是一个自南俱乐部的主持，某程度都算是一个知名网台主持啦，自己够噏都好啦，咁但都冇，跟住大家嚟嗰个朋友嗰种友情咧，即系好真嘅，而且加上因为宣传嚟噶嘛，佢而家又整咗一个叫做新嘅 server 啦，有啲新嘅任务啦，有个团体嘅任务啦，咁其实网友都可以加入啦。咁当然你话要加入我嗰个团体，即係我而家跟緊嗰个大佬嗰个团体呢，就冇可能嘅。咁其实我有个小号，我个小号呢亦都有其实我都设立咗有个团体嘅。咁当然呢，而家我讲之前系冇人参加过嘅，因为我冇公开过讲过。咁如果我哋网友想加入团体，咁我都有成20位嘅空档。可以俾網友去加入我嗰個另外設立嗰個團體咧，去打一啲任務嘅。所以你唔係一定話，喂咁你開咗個新 server， 喂咁我又升唔到啲新嘅高手，搞唔到。喂，我個小號都80多 level 啊，即係你唔係好細嘅啫。你都可以跟過我嗰個小號去玩啦，咁樣亦都可以。 加上有埋你個角色喺度。 係呀，都有我。 因為呢樣嘢好緊要，如果有你個角色喺度呢，咁某程度上就係話好多人都係慕名又好，或者見到阿刁文牛你個碌都唔錯喎，就揀你個碌啦咁樣。 總之我有個小號啦，你可以 join 我個小號啦。嗰個小號同我主號差唔多，當然個名字就唔同咗啦。但係嗰個小號一樣係可以玩其他遊戲㗎。即係其他任務嘅，我一樣係打得咁撚沉迷㗎。我帶小號一樣㗎。我真係咁，你可以一齊玩嘅。所以你只要你係 join 咗呢個 game,ok,、你想加入我嗰個團體 ,ok, 嗰個群體啦，嗰個群組啦，亦都可以嘅。唔係話喂我一新玩，我啱啱過嚟玩，我就乜嘢都冇。唔係，你即刻可以 join 到我嘅。只要係我嘅聽眾，我就會有一個渠道俾你哋一齐去玩呢一个游戏 ，OK， 好啊，咁啊都讲完啦，嗱四集啦， 仲有一集， 唔系嗰集已经出咗街啦， 哦， 因为我一集古惑仔自然俱乐部嗰集，嗰集网剧嗰集咧未录噶嘛， 哦系， 嗰、集其实出埋街啊，做咗四集，钱就收咗你啦 ，OK， 满 理论上收咗啦，我唔知 满唔满足啊，封老总， 满足未啊？ 满足未啊？ 送俾你啊，话声听， 满足再掉多5000人做多六集， 唔使啊，唔捻就使啊，最紧要你啊，识做啊，请食饭啊 ，OK， 因为我觉得 食饭好啦，我都开心过其他嘢。OK， 咁多年，有都有阿呢位仁兄 啊， 扶持我呢位仁兄。OK， 除咗俾钱啦，咁出书出个帮我出书，书其实我觉得好捻死嘅，又话即系咧，都唔捻够咧喺古惑仔 online 里边有个角色， 系 或者 呢样嘢好紧要， 我真系好开心噶，你都唔捻明出书我系打咗几个礼拜飞机嘅人，哇打嗰只有古惑仔 online 里边有个我嘅角色，哇我真系打足成个月，话即系咧，系咪先？即系由之前我未知嗰个任务未出嗰时候，我已经同啲网友讲我会有咁嘅角色，我出完嗰个角色。某程度我可能我喺古惑仔 online 里面啲玩家受欢迎咧，某程度都可能系因为呢一个角色，我先去受欢迎，或者网友受欢迎啦，得到网友中意可以大家倾下偈啦。所以我真系好希望咧，当然啦，阿施生即系方老总嚟啊，是帮手少少，唔系钱，我要啲道具卡，咁我就打算咧开搞一个古惑仔 online 嘅网聚。 是 啊，或者是甚至乎我哋古惑仔联盟嘅网站， 是 ,ok, 即係我个团体可以搞一个，咁你当然要sponsor一啲道具卡啦， 是 啊，钱我唔肯要你啦 ,ok, 最紧要开开心，咁讲完啦，冇噶啦啊 ,ok, 啊如果买二送二啊或者好难过好啦，就讲返疫区之旅应该都系最后一次㗎啦， 最后一次， 唔系最后一次啦，应该系呢几个月之后嘅最后一次， 今年可以咁讲啦。 都未得，未得，未得， 差唔多啦。 可能十一月会讲一次嘅，应该，因为可能十月都会再系一次噶嘛，我唔知啦，其实唔知噶啦，吓。咁啊，讲下即系十九八十后完咗啦，即系嗰次嘅嗰日，其实咁啊，我哋又系照旧啦，成班朋友喺福田集合啦，跟住又搭车嗰啲，唔好讲，讲完啦，咁啊，我跟住又 join 咗几个同啲有几个网友啦，当然有阿大德兄啦， 系。 啊、第一代戰男啦， 系 吓有佢啦，咁啊，仲有嗰位網友啦， 系 吓，咁仲有其他 即嗰啲鐵腳啦， 啊、十九八十後啊，成班去嘅 ，OK， 咁我之前咧去到話，喂，上次我就同班網友旁邊兄弟講，喂，上次咧我哋去我哋就特登等啲女入曬 A 房，我哋就去 B 房睇 ，OK， 咁啊我咁啊話，喂 ，B 房。同 A 房其實女差唔多，因為貴嘅平嘅都而家擺曬喺一間房度。OK， 咁其實 A 房同 B 房冇分別嘅。咁老夫係老夫，我而家嘅玩法就係入咗 B 房睇咗先，因為嗰陣 B 房就永遠少啲仔嘅。 係， 今次都係啊，其實因為 B 房係少啲仔嘅，咁更加容易揀多啲靚嘅女啦。 係， 好啦，咁我其實之前咧我就同喺聊天室啊，或者喺同啲網友講話，嗱我今日咧。我就再唔食啲高秀平啦。 啊， 唉、哎，平我真系唔想啦。我想转下口味，搵件大噶啦。OK， 咁我嘅目标就只有一样嘢啦。我系望，我唔系望样啦。 啊， 望心口啦。 啊， 望心口，当然啦，望心口知道望下样嘅。咁、我见咗一件女 OK 嘅，个样就几好下啦 ，OK 下啦，因为其实唔够十九八十后阿空少嗰阵女靓噶 ，OK， 亦都唔够阿嗰位网友嗰个女靓噶 ，OK， 咁我话，咦呢个大，即系大到点咧？即系其实坦白讲啊，好坦白，我系从来未拣过大波嘅，近呢几年啊 ，OK， 所以而家啲稍微大少少，我都觉得大噶， 嗯 ，OK， 讲完 ，OK， 咁啊呢几一睇就知大噶咯。因为喺个除非佢涉啦，装空作势啦，即系你知啦，而家有句讲法噶嘛，叫做雨势有时颇大噶嘛， 系 本来个雨好细，佢涉咩涉到好捻大， 有颇大 噶嘛，而家就有其实雨势有时颇大噶嘛，但我见到呢件，即系你系咪雨势，我都见你颇大、啊，我唔理系咪即系基本系咪雨势啦，系咪先？我即系雨势，即系而家颇大、啊，咁我拣咗呢件女，我咁我叫佢系啦，去我哋。乜乜房啦、 啊、 完咗 ,ok, 佢去咗呢间房啦、 嗯、 呢样唔讲住跟住我哎咁我揀咗女啦喺二房喺 B 房啦但係揀咗女啦跟住同啲网友帮咗网友揀啦跟住我入到去见到咦喂咁啊其实好多女好多仔都揀咗㗎啦即係有位网友啊仲要多谢一位网友有一位网友呢喺澳门人嚟噶 啊！ 佢唔系马交朋友啊，佢喺澳门，佢都而家佢都算系马交朋友，佢马交嘅朋友啦。澳门特登 嚟深圳，由深圳同我去博罗吓 ，OK， 系澳门过嚟嘅、 嗯， 本来佢可以唔使咁迂回嘅，佢可以从澳门去坐船去中山，由中山去博罗可能仲近嘅， 系啊， 即系其实喺深圳去佢仲远嘅，佢、 嗯、 特登由澳门蛇口坐船去到蛇口，由蛇口嚟福田，由福田载咗我跟住去。都唔紧要，佢私人醒咗一差嘢俾我。 吓、啊，点解咧？ 佢话听咗我战南俱乐部咁耐，冇你牛哥，你武功都有龙， 嗯， 俾咗差人。你哋啲网友真系学下人啦、啊，都唔止啊！佢醒多五嚿水，你不上频道打真钱 啊！ 吓、啊，咁当然啦，嗰五嚿水我仲未俾嘅。 吓、啊， 我唔记得，我上个礼 拜洗捻晒未啊？ 唔系，我有钱我。我上个礼拜几多件事唔记得同佢讲。O K， 咁我一定我你放心。啲钱唔袋得嘅，唉，袋到真系滨州烂，所以咧我会俾 冇滨州咯，我滨州烂， 我会俾你，你放心，我一定会俾嗱，但我记得先 ，OK， 咁啊有网友咁样噶，咁啊嚟咗有几个网友咯，咁其实啲网友零零扮啊，嗱我好我点样讲咧，我就同阿嗰位马交嚟嗰位朋友啦， 吓 咁我就同佢讲，喂，即系去到 A 房噶啦 ，B 房搞完咗啦，搞掂咗啦，咁佢哋都去过 B 房睇，唔啱，去咗 A 房睇，佢话喂。你嗰嗱，我嗱呢件女纯纯情情啦， 啊， 喺嗰件女真系好捻柒纯情 啊， 即系妆又唔化，唔系点化，吓，仲够胆得够胆死箍个头箍出嚟， 哇！ 屌你 ，cosplay 啊， 九啊岁啊，你谂 cosplay 啊， 我阿嫲未死嗰阵咪都要攞住头箍咯，我阿嫲未死啊嘛，我死咗我同我阿嫲差唔多， 啊， 即系但系点解佢呢条女咁够胆用我头箍咧？佢对自己有信心 啊，但系个样得嘅。 OK 嘅， 系 OK 嘅，当然啦，两差嘢啦，系嘛，有高嘅，有瘦嘅，有平嘅 ，OK， 本来就应该我讲嘅，我拣嘅，但我已经拣咗一件啦，我拣咗件个乳牛啦，一阵我慢慢讲下点解啲，我叫个牛妹啦，咁跟住我拣咗件啦，好啦，呢、這个都唔紧要，跟住到啊嗰位网友，跟住我话，咦，仲有一件喎，屌你老母呢件好捻得，就系我杯茶，系啊，我杯茶嚟，因为我中意嗰类型啦，跟住嗰位话系咩？啊，牛哥你话得啦得啦，咁啊解咗件，跟住咧我又同我讲，牛哥呢件女咪系你第一次嚟疫区拣嗰件女咯，哇，咦， 你有抄过牌噶？ 我有抄过牌，我唔 都唔捻记得咗， 唔记得咗啦，或者你知嘛？谂谂啊，咦系、哦，但系问题就嚟啦，你有冇听我第一次去疫区嗰集啊？同你做嘅啫嘛。 系啊， 嗰件女系千五噶嘛。 系啊， 啊，因为我话第一次拣 upgrade 咗去 两个价，就拣三个价，我梗系中间嗰件啦，试下地先啦。但系 upgrade 咗啦， 而家变二千， 而家变咗二千， 你屌过咪变二千咯？ 一屌佢件先就升价倍啦，咪升价。 咁你快啲屌啲千二嘅，你屌啲千二嘅，咁咪变千五咯。 应该系咁样啊。咁跟住其实我唔知噶，咁跟住。啊 ，OK， 呢只系隔篱啲网友咧、 啊， 就话喂，屌你嗰次一日有我有跟过第一次噶嘛，话呢、這个咪上次屌嗰件咯，咁样， 啊、 哇唔紧要，咁女我屌咗，唔系你唔屌得噶嘛，系咪先？ 系啊， 最紧要咩？唔系一齐玩啦、啊。好啦，嗱呢件女跟住系有同我联络啊，呢件女咧喺第二日咧就话留个微信俾我，因为我一早就有抄牌啊，佢话终于揾到你啦， 啊， 跟住我话系啊。咁啊，我系你好咁样啦。跟住呢个位嗰位网友拣嗰件女啫，就咁讲啦。啊，就话你认唔到我咩？认唔到我咩？喺个微信度讲，我坦白讲、 啊， 我系认唔到。我而家冇理由认到啊，我而家都唔需要认到啊。 认系唔认女咯，你 啊系咯。但系你个点讲啫？唔通我话系啊？屌你，我屌捻过算，我认唔到。唔、啊、系，我就话我即刻转啦，好叻嘅话俾你听。我话。是啊，我認到你，我早認到你啦。可惜我之前揀到女， 啊， 唉，咁唔係我咪揀你咯，所以我咪叫我朋友揀你咯。 啊， 其實冇啊，其實根本唔關事嘅，我真係認佢唔到。 啊， 跟住話， 即係結果你個 friend 揀咗佢。 啊啊，嗰位網友揀咗佢。 係 啊，咁啊，跟住 OK 啦，咁跟住咪佢有佢玩，我有我玩啦。咁啊，咁啊，我當然玩鱷魚啦。咁、 啊、 其實我玩鱷魚嗰時候咧，嗰啲網友就話：，誒、哎，阿牛哥，我已經知道呢個我搞過噶啦，我又講。诶、哎，咁好，我话好啦，你玩过啦嘛，我指住啊各位网友嗰件女，即系我第一次上去疫区拣嗰件女啦，我话你都玩过啦嘛，咁你咁啊好容易介绍啦，唔使介绍啦，唔使教啦，你识玩啦，咁佢真系帮咗我哋去解释嗰个游戏点玩嘅、 啊、 ，OK， 好， 咁啊，跟住佢哋搞嗰啲嘢完全唔关我事啦。当然周边嘢可以讲讲嘅，但系唔系重点，重点就系我搞我嗰件乳牛 ，OK 吓、啊、叫牛妹 ，OK。但系讲喺周边先，当日其实冇人奶，叫做冇人奶，个个都好开心嘅 ，OK。 系， 但系都有啲少少唔系咁过瘾嘅， 系。 就首先嚟咗嗰个嗰位澳门嗰位啦，你知去澳门玩开。即系澳门玩嘅人，即系喺度咁捞嘢嘅人啦、 啊 啊，大家明啦吓吓，咁、啊啊、即系乜有乜女未见过咧？系咪先？ 大陆女咯， 唔系佢就系问有乜女未见过？ 大陆嘅女咯， 乜柒女都见过啦，系咯，系咪先？我介绍一件靓妹俾佢，因为佢高瘦平啊嘛，系咪先？咁啊扑街， 佢原来要大波 嘅。我使喂，坦白讲，嗰位即系马交嚟嗰位网友，佢需唔需要教女先？ 唔使噶， 大佬，我真系玩唔捻柒少啦。我而家因为嗰件系靓妹嚟嘅，其实我仲系好后生嘅，我咁十八岁到啦。 吓， 佢话十八岁到啦吓，嗱，咁顶多去到二十啦，咁上下啦，好捻幼嫩嘅吓，好捻幼嫩。听阿马交嚟嗰位朋友讲话，直头呢件女系唔柒识嘢嘅，乜柒都唔知要教嘅 吓， 喺床度要教嘅。咁我 喺床度都要教， 系啊，要教啊。啊！即系唔主动唔成啦，即系好咧，又惊俾你揸，又惊，但系再当然成功又一揸啦，嗱、啊，但系乜都怕丑咯，即系怕丑咯，咁、 啊 啊、当然啦，喺啲网友嚟讲好捻正啦，但系一个老雀，一个老雀 教女好捻痛苦嘅， 好捻痛苦啊嘛！ 喂，大佬，你嚟消费唔系做老师啊嘛？ 但我又唔好意思，但一其实呢件女都系我杯茶， 但系唔排除有人系中意呢个过程 嘅，但系。呢位網友澳門嚟呢位網友就冇鍾意呢個過程啦， 嚇 佢梗係希望啲搶姜嘅，哇冚家就淫到撲街嗰啲啦，因為即係玩家係鍾意呢啲， 有一坐喺張凳度抹開隻鼻咁樣， 即係玩家係鍾意，即係呢含羞答答咧係應該啱啲咧新嚟嘅網友， 啱啲揾初戀嘅網友， 初戀感覺嘅。咁、我即係我又坐一次啦。 佢會唔會嗰條女係睇完喜劇之王過嚟？翻工咧，啱啱睇完喜劇之王啊，學識點樣做女啦，俾件張柏芝咁樣，咁啊跟住含羞啦， 可能係咁啦，含羞。總之就喺一個玩家嚟講，喂、其實真係唔合格。但如果譬如某程度，如果喺一個新丁嚟講咧，真係沉眼船嘅。我而家嗰件女令佢咁，當然最後因為呢件女係後生啊嘛，新鮮啊嘛，咁嗰啲架餐啊，噼里啪啦咧，即係嗰啲魚頭啊、鮮色啊，好敏感啊，嗰啲完全都。达标啦、加上大佬马交嚟嗰位网友谂都谂到食唔少啦，佢对付即系喺床上功夫应该唔会太差噶，咁佢个 feedback 最后都 OK 嘅、但问题就系佢自己中意一啲抢姜嘅，就唔系 乜个类型问题， 系啦，唔中意含羞答答嘅，呢次就系我嘅问题、OK 我嘅问题，收捻咗你钱，仲要你俾多一千银，我都办唔到，但系我因为点解咧？我真系听我解释。我真係覺得呢件咧好好玩，靚妹， 唔係個個人個模式唔同嘅， 係咯， 好難一概而論。 所以搞到你，譬如呢次真係啲唔 某程度上係你係想搞嗰條女咯，都 係㗎。其實我都 問題一樣嘢就係話， 我揀咗女， 你唔可能即係得失網友㗎嘛，係咪先？ 而且一樣嘢，因為其實講真，我唔係揀咗件乳牛咧，我會揀翻呢條女，或者揀翻嗰位網友嗰件女，因為雖然我認佢唔到咧，但係嗰條女我都。即系我第一次嗌得到嘅话，其实都几合眼缘噶嘛。但系又全部错晒啦，即系甚至各位网友啊，嗌咗嗰件女，呢件女好似唔知，好似唔中意食鱼头嘅，好似我唔记得咗啦，唔知边个同我讲唔知食鱼头。 中意食鱼头啫， 唔知食鱼头嘅咁啊，好似都某程度呢样，我觉得佢杂杂地，佢唔系咁开心咁样。我唔知边位啊，我唔记得边个同我讲过咁样。咁唔好意思啦，但系某程度佢全部都系。屌得舒舒服服嘅，包括十九八十后， 系 OK。 咁你嗰个咧？你嗰个咧？ 我嗰个啦，咁就要俾啲蝙蝠去讲啦，系咪先？唔系蝙蝠侠，俾啲蝙蝠去讲啦。咁一坐低，咁佢大乳牛啦，话埋咧，除咗都除晒啲都大嘅。OK， 佢完全唔需要摄劈嘅， 真定假先？ 坚到震。 系， 仲实实正正嘅， 系 啊，即系成只果丁种咁样嘅，真真正正嘅果丁种， 糯米鸡， 唔得，糯米鸡系 大只嘅糯米鸡， 佢系果丁种系尖形嗰啲 ，OK， 吓佢唔系碱水种，佢系咸肉种 ，OK， 大只嘅咸肉种 ，OK， 实实正正嘅，唯一一个唔好咧就系个乳晕比较大， 但唔係深色喎。是 ,ok, 唔係深色喎，都好淺色㗎咋喎。 是 ,ok, 咁唔講呢啲踩佢個身體都唔講住 ,ok, 唔係唔講唔係唔講係唔講住。就講下喺度猜即係坐緊台嘅時候乜嘢啦。咁我佢你知啦佢哋係藍絲嚟㗎嘛。咁佢有藍絲其實何為藍絲點何為紅絲何為綠絲呢、啊、就係、是、佢一個工牌。 嗯。 個工牌撚住嗰條絲帶係綠絲就1200，係紅絲 1500 就1500，藍絲就2000。係 ,ok, 咁我咁佢藍色絲帶咁有個工牌我又望望啦。咁我望望佢名字你估咩名唔使估啦咁咩名唔使估。佢姓牛啊。一隻牛啊。 牛大力啊。 真係牛大力嘅牛啊。坦白講我唔係唔知嘅有冇人姓牛我梗係知啦、啊、牛李黨真就已經係啦。咁、啊、呢、啊、個地方喺邊度嚟 㗎 昆明啊。 係啊。 我咁大個仔未屌過昆明妹啊。昆明係咩啊大理啊。 雲南啊。 雲南啊大理啊。 啊 段宇啊睇金融啊段宇啊。屌你浪咩嗰個地方嚟金融都學嗰啲。呢啲咁嘅女兒。一定是高大白正啊！ 啊， 呢条女就唔好话好好高大啦，大啦，唔算好高，都白正啊！ 啊， 即系尤其喺个嗰粒雨云就知嗱，因为佢真系有粒大嘅雨云，佢大嘅几大嘅，我谂都有超过一个1米大嘅、那个雨云 ，OK 啊，但系都好淡色嘅，好淡色、 啊， 所以你唔会你唔觉得，咦、 哎？你唔会觉得系好抗拒咯？ 你唔好抗拒你都好 会好似个、啊、个耳筒咁大粒咧？ 冇中間啦中間 嗰啲。中 間啦、啊啊、中間嗰啲啦。 但如果係。咪如果合比例囉我覺得係。 應該係9-1米咁大啦、 啊。即係如果佢係咁大嘅。 啊唔係而家1米咁大到啦。 咪如果佢係咁大嘅某程度上佢呢個 size 我都係啱比例。 語文啦啱比例。 你如果太細又好似覺得好似唔知點咁、啊、好似冇咁喎。 最緊要佢係姓牛㗎嘛。 啊、 跟住佢问我叫咩名字，我都叫阿牛啊嘛。跟住咪即系我即刻第一时间抄牌。 啊， 点解抄牌咧？系俾我微信佢，即系话咧，我都叫阿牛嘅。我系牛哥。 啊， 你系牛妹啊 ？OK， 话一讲好开心啦，跟住又玩鳄鱼啦，跟住又系烧嘢啦。 啊， 咁样 OK 啦 ，OK 啦 ，OK， 系啦，咁啊到戏肉啦。 啊， 咁啊一嗰日其实都几聚下噶 ，OK，、啊、但唔知点解。即系耐冇见啲大波咧， 吓、 啊！即系令 原子嘅性欲又暴翻出嚟 咧，即系屌你老味同，即系乜嘢酒都同我，你同我悭埋一边啦、 啊， 加上网友有酒烧鸡俾我食过几粒啊， 吓， 有几粒酒烧鸡食啊，其实我觉得唔系太 work 嘅，话声咯，吓、啊、，OK， 只系第二朝冇咁辛苦嘅啫 ，OK， 吓、啊，咁、啊、跟住都好清，都其实少醉意啊，我哋喺食宵夜嘅时候咧。其实有办一班网友就知啦，我都有饮酒，冚家铲喺嗰边都醉咗唔够，仲要落嚟饮，咁当然，饮啊食宵夜咪我请咯，因为呢一次呢次疫区之旅系赚钱嘅， 系 啊赚咗嚿零水咯， 啊 但就请咗200几蚊宵夜咯，200几300蚊宵夜咯，但唔紧要，宵夜我请我自愿， 啊 所以我唔当蚀， 啊 只要喺 K 场嗰度赚咗。啊！我俾少咗，咁我嗰赚咗，我当然啲成家嚟讲，我而家俾多咗啦、 啊。 但系冇所谓，食宵夜我自愿嘅，我自愿俾嘅，咁、啊、所以我又唔觉蚀啦，所以冇问题。OK， 咁啊食宵夜咁啊食我好，都仲饮紧酒，即系某程度其实呢一次咧饮酒度咧系害咗一啲网友都唔饮得嗰啲咧。吓咁啊有位网友已经同我讲，佢话牛哥下次食宵夜咧可唔可以早啲完咧？早啲走。 你寫幾耐宵夜啊？ 其實個零鐘頭囉。 嘩屌半粒鐘至九個字搞掂啦係咪 呀大個粒過嚟都要整到九個字啦。 你都黐撚線嘅趕撚住上房仲嗌咗。 個網友就咁講嘅佢話呢可唔可以呢 打包呢 一點就走啦。 啊 十一點走啦。咁當然。 即係你講馬交嗰位網友。 啊 馬交 嗰位。唔係另外一位嗰位唔係好飲得嘅嗰位網友。佢好佢好眼瞓好攰啦。咁、 啊、 其實我係諗過嘅。有两个好处啦，一十一点走，悭翻一个钟头酒钱 啊， 我就一定唔使食噶啦 啊。 OK， 二即系大家都有饮咗咁多酒，十二点嘅话，喂真系饮少啲嘅，饮少啲个状态又好啲嘅 啊。 但系个问题喺度啦，就话如果我十一点走， 咁有啲網友覺得唔夠厚，咁點算呢？例如好似十九八十後咁，佢十一點先嗌女喎，先嗌第二件女喎， 咁你就屙撚， 咁你就屙撚㗎喇喎， 留低佢兩個玩啦，唔通 咁你唔通點算呢？我又唔知啦。咁當然啦，我會諗下啦，下次疫區我哋係六點鐘已經揀女㗎喇嘛，咁玩得咁長時間嘅呢，其實可以十一點走嘅， 或者十點都 OK 嘅， 十一點走啦， 十一點十點。 咁如果但係如果譬如我哋係坐台，唔係花街，係八點鐘睇女嘅咧，咁就十二點鐘走啦，其實有得走賺啦，咁一來保障我唔使蝕錢嘛，二來係大家都覺得有數嘅。咁當然啦，網友制唔制就到時 另一回事 啦，臨場再傾啦。好，講翻見女。嗱，你知我哋好少講 個過程嘅 過程啊嘛，但呢次過程唔講又係唔得嘅，即係喺我硬咗之後，平時嗰陣如果我飲咁多酒咧，即係我都係第二朝瞓緊醒先屌啊，成一定係噶啦，一定係噶啦，唔會唔屌啊嗰陣咧，因為蝕著啊嘛，但呢次咧一除撚咗，即係耐冇見啊，嗰陣冇耐冇見咁撚大。即係我手係揸一定係揸唔晒㗎，或者你聽下要實實正正㗎，即係唔係嗰啲鬆透透嗰啲呢，好撚好玩。 都堅挺嘅仲。 我都堅挺嘅都幫好撚好玩嘅。咁即係好撚快就屌呢個狀態，一個狀態喺度啦。咁梗係蠢落去囉。昆明妹，我未試過蠢啲雲南啊、大理 昆明啊呢啲咁女。咦，我唔知過係咪過係咁啊，入咗落去。佢會有一時間會好潤滑嘅，好多水，即係自己出水啦。咁呢啲當然係可能我勁啦，係咪一做下 屌 佢又收縮㗎，你係飆到佢窄㗎喎，燒到佢收縮㗎，咁做下佢又會好滋潤喎，又有啲水出嚟㗎喎，做下又會收縮㗎喎，即係喺我做嗰十五分鐘左右，屌你啦，後面我唔係話四十五分鐘肯我就納入去十五分鐘，不下三四次由濕 变干， 唔系由 变窄， 变窄由窄变又变翻湿 啊！ 我都有三次咯，哇！呢样几捻过瘾啊！即系你又 feel 到，喺嗰阵擦擦下，咦缩喎，擦擦下，咦又有啲水喎，喂，好捻过瘾喎！我喺度坦白讲，我屌咁样都咁多系呢个，我觉得系真系有一啲唔同嘅。嘢俾到我， 呢啲咪叫做收音机囉。 可能係囉，收音机囉。咁真係 OK 㗎。咁所以呢通常而家我會抄牌，抄大家抄，通常我抄牌之後我好少搵㗎啲女 ,ok? 但呢件抄牌呢我一直都有同佢聯絡 㗎。 我哋話下次玩一日同你出去玩，我打我同佢講咗㗎啦，如果你唔離開博羅啦，因為有排都未去㗎嘛，你唔喺博羅呢玩一日，冬天啦，可能十一二月啦，我就同你去喺惠州浸温泉同你玩得开开心心玩一次，佢答应承咗㗎啦，所以咁呢个报告有牌先俾啦，但呢一件女牛妹妹喎，原来真係姓牛喎。 嗰塊咁咪牛欢喜呀，不知几疏忽。 幾多幾多欢喜呀，真係呢件欢喜 ,ok? 咁呢一次，所以呢其实我都觉得唔應該話唔玩，唔去惠州，唔去博羅玩嘅，唔去逆區玩，其實唔應該。但跟住係有兩次係應承咗網友係去其他地方玩啊嘛。咁唔去少兩個月啦，或者可能呢兩個月都間唔中偷跳一次去逆區試下啦。我都幾懷念，即係成日都有啲個人嘢玩下，其實都 OK 嘅。即係最緊要係呢一次其實冇人攋嘢啊嘛 ，OK 嘅。 最後其實個個都係開開心心，都玩咗個 game。最大危險嗰、那個都問題囉，十九八十後咁樣 冇啊 問題啦,ok, 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我唔知講咩㗎，下個禮拜先再傾啦，拜拜。 好，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雕牛極力推介。